给我的永不会忘记，失去的我曾永远不幸，在你最美时竟让我遇见你，你是别人生命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在开吗？我。

不会迷路方向，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，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， 雨声